哋就即係我就我阿張玉山好犀利㗎嘛，睇到㗎嘛。係 咩？ 跟住即係我哋喺度行呢，跟住阿張玉山師傅呢度啊呢度，咁佢就攞個攞個嘢嚟到捉咁樣。咁 樣捉？點樣捉啊？ 即係有個壺，有個壺，有個嗰啲 葫蘆， 係葫蘆，又係葫蘆啊！咁同埋咧就好搞笑嘅，佢嗰陣時有即係人揸個法器啦。咁有一個我哋嘅星咧，即係阿萬忠湖南幫大佬嚟噶嘛，揸住個鼓咁樣咚咚。 哦，西藏嗰啲鼓。 係 嗱，你而家錄音啊，錄音嘅地方就其實。around 到呢度啦，你記得你行過都轉㗎啦， 行一周咁樣囉。跟住呢我就即係有時我哋感應到喺呢度咁就幫阿師傅咁就去攞個葫蘆咁 check check 咁樣。 咁有幾多個捉咗啦， 好似捉鬼敢死隊咁樣。 唔係，我覺得你捉 Pokemon。 即係好得人驚。咁跟住捉完之後呢，即係我師傅就要出面呢，即係要放啊，即係嗰啲放返啲負能量嗰啲啦，同埋做啲法事咁樣。 喺邊度放啊？喺度。 唔喺呢度，走翻上去，咪就放翻落嚟，咪死。咁后屘就阿 Carl 都皈依咗我师傅嘅，咁阿 Leslie 都皈依咗嘅，咁阿 Carl 仲得意啊，皈依咗咧就话旺到佢，后屘就走咗啦，汤博金发咗达啦，系啊。 但系佢信嘅咩？ 吓， 我唔知喎。 唔到佢唔信啊。 佢有见到咩？ 即系呢个世间嘅嘢咧，好奇怪嘅。即係好似我以前有啲同學啦，即係係科學家嚟嘅，佢哋讀讀科學咧，譬如相對論咧，讀到最高即係研究生嘅時候咧，佢發現呢個宇宙咧好多嘢解釋唔到，咁佢就會歸即係歸有啲就歸於佛啦，有啲就歸於基督教啦，佢就會信鬼神。 即係點樣揾翻個宗教去？ 因為有啲嘢係好奇妙嘅，係真係解釋唔到嘅，咁佢就會即係。鬼神论就会出嚟啦，即係譬如好似嗰时我呢个学长呢，佢都会即係佢个細佬系弱智㗎嘛，咁佢就捉住細佬呢话佢要同佢驱魔，就是基督教嘅佢驱魔驱魔人 咁又 係啊，佢即係会有嘅，咁所以有时都嘢唔到你唔信囉。 嗱，我冇见到呢个场面啦，因为你哋嗰陣时应该通宵啦， 系啊， 冇其他同事，但系应该照直播系有同事噶嘛，冇可能冇直播噶嘛，你有冇留意 直播 一定系有同事喺度做嘅， 好似冇晒人噶啦，可能佢专登再夜啲嚟嘅， 但我哋通宵噶嘛，廿四小时有节目， 总之我哋嚟嘅时候冇人嘅，即系阿 Carl 喺度嘅啫，即系 Carl 嚟。 嗱，我咧就见过一个情景咧，就唔系呢次情景，我喺度嘅，我有见过嘅，我有见过几个和尚。 可能你见到我哋唔知道系和尚，我哋冇着和尚衫。 我见到系有噶， 和尚就应该另外一班。我哋冇和，我哋就算师傅都唔系着和尚衫， 系啦， 佢都系着普通衫，即系黄色嘅衫。 但系我哋见过和尚啊，真 系。 系嘛？嗰晚系有另外啲同事喺度做节目。 可能佢揾咗嗰班搞唔掂，又叫我哋帮手咁样啦。 系啦，我就唔知前后次序系边个先，我系完全冇听过你头先所讲嘅呢件事啦。 系啊。 我認識咗你啱啱冇幾耐，我先知道，我嚇唔係嘛 ，Apple 姐，我冇見過，冇聽到有， 係啊， 係冇任何同事講過。 係啊，呢個係好，我都冇諗到自己一生人會有機會咧去一個電台度捉鬼噶嘛，你明唔明？尤其是嗰陣時我就。即系而家我比较多啲嚟嘅，因为我有带艺人嚟做节目啊，或者系我会即系自己都会有做下节目咁样啊。咁但系咧嗰阵时冇噶嘛，我就算同阿 Carl 倾嘢都系出边倾，喺 Beckle 倾都唔会落嚟咯。我落到嚟要捉鬼，真系好搞笑。 但系当时大家好神情系紧张噶。 对我嚟讲咧紧张嘅，因为我未试过啊嘛，咁我就觉得吓得唔得噶，我咁咪跟住佢哋行咯，咁样咯，系、 okay. 啊， 所以对我嚟讲，我听到你呢单嘢，我觉得好震撼啊， 系啊，真系 完全唔知道，收得好密呢单嘢， 系咪啊？真系好密，死啦！ 每一个同事讲， 咁会唔会吓亲啲同事？ 冇噶啦，即系嗱，而家我戴头盔先。嗱，你嗰单嘢都廿年前啦， 应该唔似添， 唔似添啊！ 我应该起码廿几嗱，你谂下沙士之后，我冇做 Beckle 咯，咁沙士之前噶嘛？ 沙士之前添， 系啊，咁应该我谂唔系零三年添啦，我谂应该系九几年， 九几 年啊，唔系。五千年，即系做总之大你查翻大 fan 级嗰年， 大联盟 大 fan 级嗰年度 系咪啊？ 系啊， 沙士前噶啦， 沙士前嘅，好耐噶啦呢单嘢， 系咯，起码超过廿年， 系啊， 所以冇噶啦，嗱，而家做紧 而家冇啦。 節目嘅同事， 唔使驚。 台前話嘅同事， 過咗去。 sales 嘅同事，唔使驚，唔使驚。聽到今日嘅節目，係唔使驚嘅嚇。以前歷史嚟嘅。 所以咧，我覺得係咁嘅。好似我而家喺屋企咧，即係你知我哋瞓覺咧都需要暗噶嘛。但系咧，咁你成日慣咗你，即系就嗰度窗簾係遮光啦。我要習慣咧，你其實日頭咧要開翻啲窗簾，啲陽光照入嚟。 系 嚇咁咯。 不過呢度係真係嗱，呢個就係真係一個客觀嘅環境嚇。佢我哋喺船底啦，船底啦，咁真係唔會有陽光度嘅。咁所以其實咧，咁誒有少少陰咧又正常嘅， 係啊係啊， 又正常嘅咁咯。 咁但係我覺得都唔使驚嘅，我哋用一個慈悲心咁對待佢哋，因為我都講呢，如果佢投唔到胎喺個中陰間做咗冤魂呢，其實好慘嘅，佢哋好凍，即係好辛苦嘅，又冇嘢食又凍咁樣，咁所以我哋用一個慈悲心即係去安撫佢囉，希望佢可以快啲轉世呀，快啲投胎。 同埋有時佢都慘，佢哋想走係走唔到，佢唔識走嘛， 佢走唔到，只不過就係可能嗰啲負能量即係影響到，有時會啲人覺得頭暈暈啦。你有冇覺得？ 我又冇喎。 喂，不過呢，喂，我講起頭暈暈呢，我又有一個件事好搞笑嘅。 好，嗱，我哋轉頭講。嘩，我哋今日太多嘢講啦。好嘛，我哋返嚟之後呢，繼續 Apple 姐最後一個部分喺我哋今晚節目傾偈，翻嚟見。 1834997 恐怖熱線潘少聰， 怎樣才可以更好地提速發展，開發更多創新更好用的產品，推动优势产业更多元化，增添动能，有更绿色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我们要善用资源，汇聚力量，推动更繁荣发展，建设更美好未来。2025-26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了，请上 budget.gov.hk 发表你的意见。 午夜12:37， 生存电台 报告。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及干燥，早上市区相当清凉，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几度及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约17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东北风，稍后转吹东风。展望星期一及除夕大致天晴，天气干燥，早上仍然清凉，日间和暖，元旦及星期四云量较多。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41%，请注意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Perfect Perfect 专业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 首先咧，有请我哋颁奖嘉宾，有请就系 Perfect Perfect 代表苏洁莹小姐，以及咧我哋新城广播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宋文希先生上台，有请。 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 劲爆男歌手， 红奖系周恩婷。 咁就好多谢我唱片公司，咁亦都好想多谢我父母，咁亦都在场我屋企人我阿哥，好多谢我嘅 fans，thank you，thank you so much。 银奖系林奕匡， 想多谢所有香港嘅运动员。我成日睇比赛嘅时候咧，睇佢哋去比赛，我好感动，成日都会喊。其实做运动员真系好唔容易，做香港嘅音乐都好唔容易。希望今晚所有嘅歌手同运动员都继续 dream on， 好唔好？ 而金奖系林家谦， 多谢由第一年开始，其实系第一个奖，我人生好似攞第一个奖，即系目前嘅奖都系新城，咁就系多谢一路支持，睇住我大，睇住我乖。 2025年1月4日星期六晚上10点，在新城资讯台一起欣赏颁奖礼精彩片段。 Perfect Perfect 专业呈现新城劲爆颁奖礼2024，主办新城资讯台，冠名赞助 Perfect Perfect， 主力赞助李文商业中心、维港口腔连锁、指定信用卡中银超卡，借定唔借还得到先好借，联合赞助屈臣氏蒸馏水、名借加拿大风之宝、 数码媒体策动 Multi Metro 特备环节，致我们的运动员，由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 2015年，咁佢系住台北，咁我喺香港，咁我哋就一齐选择咗一间花莲嘅民宿。嗰时好兴打工换宿，我哋就去咗同一间民宿，但系又唔系同一时间，所以其实我哋系冇遇过对方嘅。 向左走，向右走， 系啦。明明像两点水，醉到一点。但系个民宿老板就觉得啊，呢两个人应该都啱倾，不如就 穿合 你哋，因为我哋都好中意睇日出，所以老板就话：哎，不如你问翻个男仔日出时间啦 ，at 翻佢 Facebook 啦。跟住过咗一年，跟住佢先话佢想嚟香港问我边度玩啊。嗰阵时读紧 U 嘛，咁得闲啦，咁就带佢去周围玩下，就嗰阵时先正式见面，先识对方。天各一 方，终于等。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范振峰、陈海欣 ，FM 99.7 至102.1，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 好啦，嚟到我哋今日恐怖热线最后一个部分，同 Apple 姐倾偈啦，时间过得好快啊， 系啦， 哇，好想听你讲多啲。好啦，嗱，头先你话咩头晕晕啊，有单嘢头晕晕， 系啊，点 样？ 其实咧，我哋所谓见到咧，唔系真系成只鬼咁喺你面前噶嘛， 系， 咁你系感觉到有啲嘢，即系好似。你个头好似 V 嗡嗡 V 嗡嗡 V 嗡咁样嘅，咁除咗我自己有曾经有呢啲感觉啦，咁我有个艺人都话俾我听，佢翻身个公司嗰度咧，佢就见到乌云，嗰啲乌云喺度，咁跟住咧，佢就会即系病成个月噶啦， 系啊， 系啊，同埋佢又同我讲过录音嘅时间咧，即系明明譬如佢准备录音啦，因为佢睇唔到后边噶嘛，即系睇唔到。跟住咧，嗰啲人睇到佢后面有啲嘢，跟住吓到啲人走晒咯。 嗱，因为我哋咪后咧，我知啊 ，Apple 姐讲边个艺人嘅。咁呢个艺人有一单嘢咧，哎，好啦，你咁熟佢啦。 系。 嗱，唔好讲边个啦，当然系。但系咧，佢讲过出嚟噶，我记得。 讲过啊。 嗱，我记得， 因为佢都系归依咗我师傅嘅。 系咩？ 当年咧，佢就我喺云顶开卡拉 OK 咧，开幕嘅时候咧，佢帮我剪彩嘅。 哦。 咁佢原先咧，佢就即系话去唱片公司同我讲啦，佢唔会同即系老板食饭啊嗰啲嘅。咁点知系我哋喺餐厅撞到佢。 哦。 咁跟住咧，我就同阿即系我师傅啦，同阿胜哥啦，张玉山啦，咁佢梗系走埋嚟打招呼啦，胜哥系咪？咁佢跟住一坐低咧。就师傅已经讲晒啲嘢啊！你系咦？你系密宗噶？你皈依咗边个边个？佢连佢师傅都讲埋个名 哦。 跟住佢话你个师傅原籍咗噶咯，都讲埋 系。 咁跟住佢话你成日好多嘢搞你噶，跟住系啊系。咁佢就一五一十讲晒，跟住当场嗰日咧，佢就跪低拜师 哦。 系啊。 嗱，我又想问一下呢个传闻啱唔啱啊？因为呢个歌手咧，第一首国语歌已经好红了。红遍台湾、啊、香港， 系啊系啊， 已经好红啦、啊，非常红。但系咧，佢就好似呢只碟录音嘅时候咧，系听到有灵异嘅声音。 系啊， 系咪啊？ 系啊，佢、啊、直情话咧系录音嗰阵时咧，即本来前面你知道个玻璃房咁噶啦，跟住前面有啲工作人员嗰啲，即嗰啲 mixing 嗰啲啊嘛，跟住吓到啲人走晒，因为见到后面有嘢啊， 直情见到。但系听讲录音都录到出嚟，好似话 好恐怖， 系咪啊？ 系啊，我听佢系讲呢样嘢咯。 嗱、 啊， 所以咧一路就传闻就话，如果嗰只碟系有啲古灵精怪嘢，或者听到怪声， 即系佢就话你唔好惊啊，咁啊， 就会爆啦、 哦， 爆红啊， 哦，爆红， 爆红啊， 哦， 我哋有一个咁样嘅传闻嘅，咁、 啊、 就系因为嚟自佢呢位歌手， 嗯、 啊、 嗯、啊， 一路开始大家就会咁讲，哦，因为。灵体都喜欢听你、 啊 即是说你这歌好听咁样、 啊啊、 所以就爆了、 嗯、 原来真的发生 了。现在真的呢为什么我们成日做演唱会呢都要拜神 是 真的有的即是最近的即是我有个歌手呢他就喂死都我不会去那家再去那里开演唱会的啦。 啊、 那我做什么事他就是见到即 感觉到都有嘢。 喺边度？边度？ 系啊， 边度？边度？边度？ 又唔好讲啦， 系唔可以讲嘅。 系啦， 俾啲贴士得唔得？ 唔得，咁样唔应该冇人去。 即系嗰个表演场地啊？ 表演场地， 系 啊， 实有啦。 咁会有呢啲咁嘅嘢咯，系啊。 但你而家因为归咗，你会唔会去某啲地方系会有 feel？ 都会有的，即不止我添啦，我仔咧都细细个都试过噶啦，即系佢发高烧啊，咁跟住咧佢就会无端端，即系佢话喺个墙见到个 Lion King， 因为佢唔识嗰个系鬼嚟噶嘛，佢就见到 Lion King 喺度咁样咯，咁会有好多即系呢啲咁嘅嘢喺我身边出现。其实我好细个，即系我未皈依嗰时咧，我试过一次都好奇嘅，我谂住嗰时我都死噶啦，即系嗰时我20岁，我去美国。咁去到美国呢，就我同我啲同学呢，啲同学同我讲即係话有一个同学呢係脑咩嗰啲咩脑充血死咗。咁有一次我冲凉起身呢，朝头早呢我都以为我自己脑充血。咁即係冇死到啦，咁但係差唔多死㗎，即係我直情已经失禁㗎啦。即係我本来想嗌救命。咁但系咧，哎呀，死得未着衫，发现裸丝咪好样衰。 呢就系女士天生吓， 咁 要靓嘅， 唔系啊，肉酸啊嘛，咁咪冇着衫，咁咪笠翻件衫先啦，坐喺个厕所嗰度，咁点知咧已经系失禁噶啦。咁嗰个 trip 咧，我就真系好奇异，我见到我哋去一个第一我喺个车咧，即个车佢一路。揸车呢係开 hit 㗎嘛，闩晒窗㗎嘛。咁我又俾鬼责喎，我咪之前有喺呢个节目有讲我成日俾鬼责㗎嘛，有一次即係有个手指捻住我颈。咁嗰次我又俾鬼责，因为我已经唔驚啦，惯咗啦，成日俾鬼责㗎嘛。咁我又责我，咁我咪又责醒啦，责醒跟住我话你哋做咩开窗好冻喎呢度咁样。佢又冇开窗啊，跟住原来出面是坟场嚟嘅，即是你会感觉到的，冇开窗你都感觉到出面那个那些冰冷，不知道为什么，定是真的坟场会冻一点的 呢？那可能坟场都会冻一点，因为他在得坟场基本上都是比较偏远的地方，山区的地方， 但是照计闩晒窗即是开 hit 的，那冇理由 未 量到入嚟的嘛。 咁 同埋我哋去到一个叫 St. Peter Church 的时候呢，嗰日我生日。咁呢原来佢个有个棺材起嗰个 church 嗰、那个神父呢瞓咗喺嗰度呢。嗰、个即嗰、那个嗰、那个人呢係同我同一日生日。即系对我嚟讲，嗰时我都系20岁，我好惊噶嘛，啊唔系咁巧系嘛，即系咁样咯，咁变咗好多呢啲咁嘅好奇怪嘅嘢发生咯。 系，咪所以每一个人喺唔同嘅年代或者佢成长时间咧，接触到呢啲嘢，我觉得可能都系俾一啲缘分或者契机咧。之后你要可能同呢方面 系 有缘分做啲嘢。 所以我对宗教咧，我因为由细成日见到呢啲嘢咧，咁我变咗我都有。基督教又去学啦，天主教又学啦，即系好多宗教，连摩门教我都有学，即系我会接触到好多唔同嘅宗教。咁但系最后咧，我就即系遇到我师父之后，我就正式皈依我哋呢、這个佛教嘅密宗。 呢、這个师父有冇再嚟噶？ 我啱啱去完泰国探佢啦，佢泰国噶，而家去咗泰国，唔系佢本来唔系泰国嘅，即系佢本来系喺以前咧就系西藏，咁后屘就移迁咗去南边，即系去咗深圳啦。咁啊，经常都有嚟香港嘅，咁但系而家就去咗泰国。咁， 下次有冇机会可以搵你指点下？ 可以， 佢好犀利噶，真系神通。 佢好犀利噶， 即系你见到佢人，佢就知 即系佢即系佢我试过即系唔好讲外面啲人，譬如阿梁家人啦，咁有一次咧，我哋食饭撞到佢，佢一见到人哋咧，佢就讲晒人哋嗰啲嘢咧，跟住梁家人净系流晒眼泪嘅，即系讲中佢啲嘢嘛，咁变咗即系我有时都尴尬嘅，即系因为师傅咧佢唔系成日讲，但系佢要睇即系佢自己个心情或者佢觉得你呢个人要注意呢样嘢，佢就会讲咁样咯。咁变咗同埋。我都好感恩，因为师傅又唔系嗰啲收钱，即系话要收你钱啊，帮你唔系嗰啲啦，即系好多人误解嘅，以为佢系嗰啲睇风水啊或者咩啊，佢唔系嘅。 咁佢而家都好后生。 佢系一个活佛嚟嘅，好后生，50多岁。 我50多岁。 我归咗32年喎。所以 即系讲，即系佢哋个活佛嗰个嘅系统又系好得意噶嘛，叫咩？佢知道自己几时走，喺边度再重生。 哇！讲咗几时走， 佢真係嘅，佢以前細個呢已經話自己四十歲走㗎嘛。咁我哋唔信㗎嘛。我哎呀師傅你咁後生廿零歲四咩四十歲走啫。跟住到四十歲嗰日前一日，咁我哋就上深圳啦，咁嗰啲兄弟喺度喊又成咁飲飲咗酒咁樣，我哋喊乜鬼嘢咁樣，跟住佢話師傅聽日話走，我唔會啦，點會呀、啊、走咩呀、啊、走，佢話聽日即係呢兩日咁樣啦，咁跟住唉傻啦，可能醉咗啫，咁我咪返香港啦，跟住嗰兩日佢燒著咗喎，佢係後面我要去醫院深切治療病房睇佢，佢成個人呢自焚咗，燒咗燒咗燒著，係啊，原來真係有佢、啊、燒著咗，跟住當時有啲即係我有啲朋友係兄弟嚟，即係我介紹師傅俾識嘅，佢就講返個情景，佢話我已經係即係佢哋搵啲水潑佢呢又潑唔到喎，即係越潑就越著喎啲火，跟住佢即係佢即係好錫師傅嘛，好驚咪攬住佢，咁個師傅係咁燒，佢自己又唔燒喎，咁終於呢就係因為我之前我哋有個兄弟呢就同我哋講咗要整張被，就寫晒啲名落去，即係我哋啲兄弟，然之後呢求阿師傅唔好離開，即係唔好咁快轉世，咁跟住佢哋諗起呢個被呢一冚佢熄咗，但係佢個身係燒到八成，要鋸腳㗎喇已經，即係直情係好似木乃伊咁樣包住晒、爛晒，咁跟住但係佢梗係唔鋸啦，但係咁因為我師傅除咗係活佛，佢係一個藏醫嚟嘅，咁佢有佢嗰啲藥方呢，咁就整嗰啲即係自己噏囉，就唔食嗰啲西藥囉，唔食醫院嗰啲藥囉，跟住而家係一啲疤痕都冇，係靚到呢滑捋捋㗎。 咁但係佢知道自己要走嘛，咁而家會改變咗一啲嘢呢，即是他应该是那个时间走了， 本来是的，是那我们就可能我们弟子即是希望他留下啦， 是得的， 那还有我们都是即是他们转世来的世界呢其实有些任务的嘛， 是 那我们都希望即是去弘扬佛法啦，即是或者是去帮人啦，帮人多一点啦，那变了这个这样的使命呢，我们应该即是仲是未做完咯，即是会是继续做咯。 咁所以佢而家系完全冇问题啦，又 系啊，完全冇问题。咁同埋因为密宗佢哋可以结婚噶嘛，咁以前师傅嗰阵时冇，即系未结婚，而家佢已经有一个即系太太啦，咁所以佢更加即系会有啲嘢留恋，因为始终佢都系人嚟嘅， 系 啊，系啊。 OK， 即系呢个又系一个好得意嘅话题啊， 好得意啊！ 哇 ，Apple 姐，我同你话题。即系应该未完嘅，但系唔紧要，我哋今日嘅相聚 系啊， 就因为我哋始终都系人啦， 系啊， 时间限制，咁所以最后我哋可能喺另一啲嘅空间、另一啲嘅平台再相遇。 咁啊唔使第二个空间嘅，呢个空间得啦，第二个平台啦，吓死人！第二个空间， 诶，可能 唔通今晚发梦见到你？ 好啦，嗱，今晚我哋最后玩一只歌结束，我同 Apple 姐嘅对话都结束，我喺翻翻新城嘅恐怖热线啦。 唔知将来点系嘛？ 系将来唔知噶，任何嘢都可以发生噶嘛。 啱啊！ 正我哋今日拣呢首歌啦，呢首歌都好重要，因为 Apple 姐第一个签嘅歌手 系啦， 容祖儿。 祖儿 咁，而我当时我好记得派呢首歌落嚟嘅时候咧，我坐喺边个位？个唱片公司嘅 我都记得 同事同我讲， 我有份帮手讲嘅，跟住上榜。 系，我觉得哇，好好听喎呢只歌 ，OK 喎，好啱佢唱喎。当时就系用咗而家第一首歌， 系 啦，就系未知， 未知。 希望虽然好多嘢未知，但系其实我哋有多嘢可以靠我哋嘅努力咧， 系 可以将未知就变成为我哋嘅一啲 实现到梦想， 冇错，可以做到嘅嘢。好啦，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新城电台，继续支持 Apple 姐， 系啦，多谢 Apple 姐都 live 噶， 继续支持 节目噶， 系啊。 OK， 咁啊，我哋有缘相见啦， 系啦，好。 OK， thank you， thank you， 多谢，多谢，拜拜。 自觉甚奇异，我未明。 机缘的巧合而生关系，众生在互望，但愿不相干。 家长自己数十样最令到孩子唔鍾意读书嘅方法，可能你做足见咗返屋企，喂做晒功课未，有啲家长做完又再加啲功课 插啦， 做咗就插佢啦， 叫佢做快啲啦， 咁嚟做就做啦，做咩要催佢快啲呢？快啲啦，等緊你啊，赶住出街啊，其实你唔做嗰啲已经争咗好远㗎啦，慢慢做走时间，要能够做快啲就做快啲啦，做完就多谢佢，你帮佢储个能量，佢能够超越个挑战呢，佢有成功感佢就一定会做，係需要时间吓。如果你话我有冇 quick fix， 我话俾你听冇，除非你帮佢做咗佢。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七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请嚟唔同嘅嘉宾分享点样做父母呢个角色啦。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以上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哔哩吧啦，开大喇叭！ 好多呢一啲凶案呢，查 case 嗰啲，我真係听过一啲退咗休嘅阿 Sir 同我讲，佢哋成班嗰时查嘅人， 退咗休啦， 佢嗰时应该1980几年退休嗰啲嚟嘅，係啦， 1980几年退休，而家佢 我唔记得咗， 而家咪90岁。 是不是1980几年？嗱，等下先，所以佢系1980几年， 五十岁 到人，都唔系，佢应该系1980几年嗰阵时候系做紧嘅，系啦系啦系啦。 几个男人哔哩吧啦，仲同你倾下电话。主持范振峰、张浩林、马志雄， 每晚同你嘻嘻哈哈哔哩吧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1点至1点，新城资讯台哔哩。